去那些难忘的味道和新时代餐桌上的故事，感受人民生活的美好和幸福。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今天的北京市最美义工专题为您讲述长城小站创办人之一张俊的故事。长城小站成立于1999年5月，是由长城爱好者和志愿者组建并运营的公益性网站与团体，基于热爱长城、热爱生活的宗旨，通过网络和影像的力量来促进长城知识整理、传播、分享，促进长城的保护。 有这样一群人，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不计报酬为改进社会提供服务。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义工。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自成立以来，注册义工已达187万人。他们的无私奉献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空间中国梦义工情，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慈善义工特别访谈。 张俊，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吧，先还有你的长城小站。 大家好，我是一个南方人，1991年的时候到北京来上大学，在那个时候认识了长城，但那个时候对长城还是不是特别感冒哈，因为确实八大。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去长城是什么时候吗？ 应该是10月份， 就是来北京上大学的第一年的10月份。 对，那时候是我们班里团委组织去巴岭看长城，巴岭长城其实还是很雄伟的，但是呢，这个人流太多了，那个时候人也比较浅薄，在人流中一挤就感觉特别没意思所以对长城的原先抱一个特别高的期望然后那个来到长城边的话就没有找那感觉， 所以第一次有点失望是吗？ 对，是有点失望的那么后来到现在变成一个长城粉，这其中其实有很多故事我在92年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认识了一个朋友他后来成为我的夫人那么在他那边的话呢，我看到一张这个长城的照片，那个时候还是咱们是用那种冲印是吧，乐凯冲印那种彩色的，在一个荒凉的山脊上有一道单边墙这么荒的一个地方，又在悬崖上面有这么一道人工建筑，我就很好奇，我说这是什么，他告诉我这是长城，这让我特别震撼，我说这怎么会是长城呢？ 跟你看 我去过巴岭是吧？他说真正长城其实是不是完全像八大岭这样，像巴岭这样的长城其实很少。那么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去看看然后呢，我就在这个五一的时候和一个同学一起骑车去了这处长城，它就是我们北京的司马台长城。 司马台长城 司马台长城 挺远的呢，骑车去的。 对，往返3天嘛。 3天呢？ 对，那个时候还比较年轻，带了个毯子，食堂买了这个，一大包馒头，买了几包咸菜，买了一斤白糖就上路了。 还有一斤白糖？ 对，这白糖很重要。然后到了这个司马台，上了那边的长城之后，忽然感觉到这个长城不是一个景点，不是一个被粉饰的东西，它和自然结合在一起。我们攀登都非常费力气，那么当年可以想象修建人花了多大的代价把它给修起来。这个之后我就对这个长城感觉上它就发生了变化，那我就开始去图书馆里去查阅资料，在里面呢就是我真的是打开了一个这个世界在里面我看到很多资料，有善本，有地图，对长城的就是兴趣越来越浓厚了那么大学毕业之后的话，我其实离开了一阵子北京，然后又重新回到了北京，就和很多朋友在周末就会经常去长城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对长城认识逐渐的更加的丰富了，那时候还只能说丰富还不能说深刻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又发现长城其实已经特别残破，那么就心中有这么个念头，要为长城做点事情啊。那么这个念头呢一直有，但是呢一直没有特别付诸于行动啊。那么在98年底的时候，互联网兴起了啊，那时候看到互联网也特别高兴，就是上网还特别贵，一个月网费就要花好几百。 嗯， 啊，拨号上网特别慢啊。那么在网上搜索，想搜索一些长城资料，那时候基本上是空白。那么就想着我们自己的一些所得啊，一些照片，是不是能够放到互联网上来跟别人分享，是吧？让更多的人能了解长城，这是一个最原始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和大家分享。 嗯，你喜欢长城什么呢？是什么让你那么着迷，就一定想要做点事情？其实跟你的本职工作也没太大关系。 喜欢长城的话呢，就是说是长城非常丰富哈，它非常厚。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当一道风景的话，它确实非常简单，它就是一道墙。但是如果我们从这道墙体，无论是横向的，从地理跨度去了解这个中国的各地这个山川河流啊，因为长城它是套防御工事，它必然要跟自然结合在一起，它的才能起到它的作用。那么站在它上面去看它周围的地形，当年的古人怎么去利用它，会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你在这上面，你琢磨这个，你逐渐就开始和500年前甚至1000年前那些将军们开始有一种对话。你会发现他们当时怎么想的，你逐渐就能理解他们。到一定时刻，到时候你就会想，哎，他们在那时候肯定发现了什么，有了这样的设计，是吧？这种感觉是很开心的一种感觉。 嗯，就是一个载体，好像能通过它跟古人连接似的。 对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你沿着长城行走，你能够去走入到就是我们中国的乡村。你生在城市中，你在城市中工作，你过的这城市中的生活，有一天你来到乡村里头，那么你所看到的一切和你在城市中形成一种非常强烈的对比。 嗯， 你会重新去认识我们自己的国家，是吧？我们自己的身边的这些乡民百姓。如果时间充分的话，你到他们家里头，你在他们家吃顿中饭，跟他们聊一聊，甚至住在他们家里头，你会了解更多他们的故事。 嗯， 那么你会知道我们这国家其实是一个多样性特别丰富的一个国家。 嗯， 啊，就是说城乡之间啊，它包含了巨大的一种差别，这种差别单纯看是经济，但是也蕴含了很多各方面的问题。所以回过头来，你再去分析社会现象的时候，你就会更加理性，啊，你就会更加安静下来，静心的去分析看待这一切，你就知道我们这国家确实像我们所说，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是需要我们做出很多努力去建设的一个这么一个状态。 嗯， 好，那么就是说，沿着长城行走，那么你能更加理解我们这个社会的现实。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说长城这个载体不仅是一个军事的建筑，因为它当时是保护这个中原文明，那么中原文明能够存立下去，能够发展下去，它就会对外辐射。北方呢也有游牧文明，那么这种游牧文明呢，它也会往我们中原辐射。 嗯， 那么长城其实就是这两种文明的一个交融碰撞的一个地带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强烈感觉到，文化它不是单一的，真的是就是这片大地上，无论是长城南北，都是我们的祖先。 嗯， 对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留下烙印。实际上就是说，是你越往深里去理解它的话，你会在里面感觉到越来越丰厚的味道 啊， 越来越纯，越来越厚，你就有种想法，就是想更进一步的去了解它，理解它。 所以也想把你对它的了解，对它的理解，对它的探索跟大家分享。 对，我特别愿意，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一部分，是吧？ 啊， 是融在我们血液里头的。 嗯， 只是我们有时候生活太匆忙了， 嗯， 是吧？我们有时候忙着做低头族， 嗯， 其实多静下心来，你就能够回味到啊，这一切就它在，其实在我们的血液里头。 嗯，所以就像你说，刚好赶上互联网开始兴起的这样一个时代，你把这些东西放到网上去，可能更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对，互联网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嗯， 是吧？通过互联网很快的找到很多志同道合的这个朋友啊。那么1999年5月8号发生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我们的南联盟大使馆被北约炸了， 嗯， 啊。那么这个事件对我们其实触动特别大，我们就发现就是说是生活真的就是说可能会忽然发生一些剧烈变化，就是说你无法去想象它这种变化会什么时候会发生，嗯，那么我们以前拖拖拉拉做很多事情啊，就是一些想法不去做的话，它可能很快它就是错过这机会。就在那天晚上我们决定，就是说我们要去做些事情，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所得到的所想到的那些东西尽快的分享出去。所以在那天晚上我们就开始立刻动手， 嗯， 在互联网上把长城小站给建了起来。 你们是指谁？ 那天晚上是几个好朋友哈、啊、那么包括就是说是我的夫人哈、啊、那么包括呢还有另外一对夫妇，一位是个啊很好的写手，另外一位呢是绘画师， 嗯 啊就是大家 都挺齐全的 写了诗，写了文字、 嗯、 画了画、 嗯、 然后呢我负责技术哈、 嗯、 我们一起把这些东西承接到网上，这是长城小站第一个网页就出来了、 啊、长城小站 当时也没有给他取名字，然后大家一来这么小一个空间、 哦、 你们就要唱小站嘛，于是我们就有这么一个名号了。那么这个小站它成立之后，那么很多其实就是说是在网络里头对长城感兴趣的人很快就汇聚起来，有的贡献图片，有的贡献他的这个文字，那么这个网站上内容就越来越丰富啊。所以呢长城小站的这个发起虽然是就是说是我们做了一些网页啊、 嗯、 但是它实际上它建设是通过很多很多长城爱好者不断的日积月累的贡献他们的所思所获所得，那么通过这个平台提供给更多的朋友、 嗯、 啊，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成长起来的， 嗯，不容易哈，马上就20年了 这过程其实是一个很开心的过程， 嗯 啊，虽然有一些辛苦啊、 嗯、 但是他的收获也好是吧，他最后这个就是说是让大家所得到那种愉悦感也好，甚至他给我们生活带来那种变化，他对我们内心那种塑造也好， 嗯， 我想他的一切都比他的付出要得到多 啊。 小张在初期的时候他也有很强的那种户外基因啊，很快大家就开始组织活动、啊、一组活动发现什么方式比较好 AA 吧 AA 的精神、 啊、你们很快就线下了是吗，就开始 线 面了 线下和线 上 是吗，对对对、 哦、 啊，然后活动一有之后那么人就越来越多、 嗯、 啊，然后大家就除了周末见面之外又约一个中间周三的时候大家一起见面， 嗯， 见下面交换一下上周大家出去玩这照片，那时候都是洗的照片嘛、 嗯、 照片洗完了大家互相交换一下， 嗯， 说那下周我们怎么上哪儿去玩就开始讨论、 哦、 啊，那么很快就是说是这个线下线上就一起往前滚。 那你们线下活动的主题仍然是长城吗？ 长城这个概念始终贯穿，但这个活动呢很快就发生变化了，因为我们本身在组织活动过程中我们发现长城它实际上不是特别适合大规模的人群的运动、 啊、 其实这个旅游对行为如果不受控制的话、 嗯、 啊，在长城上可能会对长城造成破坏、 啊、 从第二年开始我们就有意识的开始就是说一方面呢就是说是把这个周末的活动拓展到其他的户外让它多样化，在长城上的活动我们就开始就是说是思考就是说哪些是适合去长城的活动， 嗯 啊，那么我们大概就划分出来几类，摄影的考察类，还有一些就是公益类，到长城边乡村里头 嗯 啊去做一些实际事情。实际上到了2002年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再公开组织任何集体去长城的活动了，除非是旅游景点，但是长城这个线是一直贯穿的。 有这样一群人，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不计报酬为改进社会提供服务，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义工。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自成立以来，注册义工已达187万人，他们的无私奉献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空间中国梦义工情，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慈善义工特别访谈。 当初你们头一天晚上开设这个长城小站，在互联网上开了这么一个窗口的时候，可能也没有想到那么快就能有这么多的朋友，有这么队伍庞大的线下的活动。 对，这都是没有想象的，那阵子留下很多珍贵的文字。 比如说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长城它已经做了维修了、 嗯、 我们现在看到长城在这个将近20年哈，因为小站今年19年，说将近20年里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嗯 啊，比如说就是我们大家都听说过，就是说现在咱们这个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正在维修的建构长城。 嗯， 他当时有一处这个叫插边过，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他那边还有一个天然的石拱在长城上 啊、 哦、啊，后来可能是为了搞旅游开发，人走的时候他有点狭窄，就不知道是谁就把这个石拱给敲掉，就长城上一个天然石拱给敲掉了。这么多年来我们也见证了很多这个长城，无论是墙体还是这个堤台啊，他因为这个毕竟500多年了啊，那么它在这个某个风雨交加夜晚它就倒塌了，这些这个历史哈、啊、就是说我们是个见证者啊，所以对我们来说也就有个特别紧迫心情，就是说是要尽可能的去想办法哈、啊、就是说从民间也好哈、啊、到政府也好，大家一起合力来 做一些对他有价值的工作。 就是说有很多你们当时拍的照片呐、啊，或者是什么见证的这些东西现在已经没有了， 对， 只能留在你们当年的照片上了。 对对， 要组织一些活动保护它，从哪入手呢？你们就是一个自己嗨的那种组织而已，从哪入手呢？能起到什么作用呢？你们想过没有啊？ 嗯，您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嗯、啊。那么实际上这个问题在我们就是说是开始行走，发现很多驴友开始行走会对长城产生破坏，这一刻开始我们就开始在思考。 嗯， 可以说是那个时候是两手一摸黑探索了很多年啊、 嗯、 所以那个过程中我们去捡过垃圾，我们去长城边种过树，跑到长城边去送过温暖。就说其实现在 跑到长城边送温暖是指什么？周边的农户啊什么的 啊？对，比如说有个叫羌子仑村啊，他在这个北京东边，在密云和这个平谷的交界附近扎营。那么羌子仑村里头当时有一个退休的小学老师叫蔡世文先生，他现在已经去世了、 嗯、 啊，他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是做长城保护的工作，他自己花钱把村民家里这个长城碑给买下来，送到这个就是说村委大院里头让他保护起来。 嗯 啊，不然天天给老乡踩着，他很快就磨没了嘛，是吧？啊，那么他在村里这个做这样保护，那我们就去帮助他建这个小的图书馆 啊， 类似这种方法，就是说我们当时也是一个和社会各界的长城保护的人士我们接触，我们从当中学习，我们自己也在不断创造。在这个过程中呢，2004年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叫千里啊，那么他去河北的涞源的乌龙沟长城，那边那个长城呢是石头修的长城，然后呢城楼子使用这个长城砖砌的啊，虽然是石头砌的城墙，但是它保存特别好啊。我们跟老乡一聊，为什么你们这儿没人拆这个长城敌楼子、啊、老乡说啊，我们这有个民俗啊，就用老砖修墙，这是修房子是不吉利的，这个风俗很有意思哈、啊、这是一个文化现象哈、啊 嗯、 它让这段长城保护 下来了。 2004年千里第一次去长城很好，隔了一个月他再去，哎，他上长城发现不对了，那个城墙那个石垛墙都被推翻了，很多一看就是人为干的。他当时很震惊，发生什么事情了？他就下到村子里问怎么了，老乡说没什么，就是村子里来了一个收宗教的，有一位宗教是蝎子，就是这个尾巴上带那个、 哦、 他 是在那个石头缝里头， 对对，蝎子是您了解哈，他是在石头缝里生长的、 嗯， 那山上的石头缝里其实就是说石头底下也都有，但是那个漫山去翻岂不太麻烦、 嗯、 那个石头长城上那石头缝里都是，把这个躲枪一推，那蝎就逮到了，是吧？大的一两毛，小的五分钱，就这么一点蝇头的这个小利，是吧？然后让这个500年长城就500年没动，忽然就发生变化了。那我们当时就很震惊哈，这事情给我们触动特别大，因为我们以前就觉得，哎，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了，是吧、 嗯、 我们跑到金山岭的万人徒步长大会上拉横幅宣传长城保护，就我们怎么做了好多好多事情，那这些事情忽然告诉我们，其实保护长城最重要的人是谁？不是我们， 是当地人。 哎，对，您说对，您一下一听这个故事你就明白， 嗯， 长城边的老乡，是吧？ 嗯， 他们意识到长城对他们有价值，正向的和逆向的都会产生巨大的作用，一个是让它保存下来，一个是让它消失。这个事情他一带回来，就说我们内部就有一个热烈讨论，说我们得做点什么事情。 嗯， 首先意识上我们认识到了，就是说是长城边的老乡是长城保护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应该去影响他们。那么这事情当然也有个调查结果哈，那么这个事情主体是什么呢？是村里的孩子，这么点蝇头小利，其实大人也无所谓了，是吧？ 嗯、 因为上长城其实很辛苦的， 嗯、 是吧？但是孩子对孩子来说，拿了这几毛钱 零花钱嘛， 哎，冰棍就有了，是吧？ 他也觉得好玩，也不是个事儿。 对对对对。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是我们想怎么去逮到这孩子，一想就是当地的 学校、嗯、 啊。那么于是就去联系乌龙沟的这个学校啊，乌龙沟有个乌龙沟中学。那么学校老师听说这事儿之后，就沟通的特别好，就说那非常欢迎我们去、 嗯、 在学校里头跟孩子们宣讲这一切啊。那么这就有了我们第一次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就是我们真正理解的这个事情之后和没有理解之前是不一样的，以前是可能更多形式化的一些东西、 嗯、 现在我们真正意识到主体是谁，我们要达到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才能够让这长城保护下来、 嗯、 那么我们当时呢也没有特别多经验哈，我们当时就在身边的这个同事啊朋友圈里募捐了一些衣物啊图书啊、 嗯、 啊，然后我们自己呢设计了课程，这个最重要啊，另外再准备了一些介绍长城的视频，我们来到了乌龙沟中学啊，那么和孩子们一起给他们讲长城的故事，讲长城对我们的重要性，长城的美和博大。因为孩子们本身他 在长城边长大，他本身对长城他就理解为是自己家的一个后院墙一样，是一个玩具一样，是吧？啊，他没有上升到那个高度。而且有一点是什么，就是说是很多长城边老乡叫这个长城，它不叫长城。我们公开宣传里头所有形象都是八达岭的形象，所以大家有个概念里头长城什么样子，就跟我到北京来说去看长城，八达岭 才是长城，是高大巍峨的 啊，高大巍峨才是长城， 得是好多游人的。 那身边那个边墙，没有跟长城完全没有挂起号来，现在一挂起来说啊，这个原来跟八达岭一样也是长城啊，这也是第二个要突破的一个点，就是说长城边人们的意识，他这长城是不是跟你的理解能够挂起钩来，他家乡那套土垄石边是吧，老墙，是不是就是他印象中我们民族象征长城，是吧，他没有挂起钩来。那么我们作用就是说我们来到他那边打通这一层，把这层窗户就给捅破了，是吧。那么 他们什么反应啊，当时知道这个？ 当时也很震惊啊，有些孩子真的是做了蝎子，然后我们也沟通过，是吧，那意识到这个行为所造成的这个不可弥补的后果，不过是已经到这个样子了，是吧，并且呢未来还是需要他们来保护，是吧。所以呢我们后面还做了一些其他的工作，后面就说我们离开之后，我们就跟学校老师一起合作，在学校里组织了一个作文比赛，题目呢叫我的家乡乌龙沟，同学们都写了作文寄到北京来，我们北京的网友再给他敲到电脑里头去，再找了这个，就是说我们有一些网友的家长是特别好的语文老师 啊，再给改一改， 他们再 润色一下， 就说是在润色修改，然后评出来奖项，我们呢再给他做成一个小书 啊，再打印出来， 作文进行册子， 白纸黑字了。 再回到学校做了第二场活动， 他们就特别有感觉了，自己写的东西， 对， 在小书上印着了， 对，再深入，就相当于巩固这个，然后孩子们作文里头特别美的片段，我们还给它树分起来，挂到长城当地长城敌楼里头去，这样来往的无论是村民也好，行人也好，游客也好，他能够看到孩子们留下这个文字，他能意识到这个也是长城一部分， 这个就比你们自己写些宣传的标语挂在那儿有效果多了。 对，孩子们， 那是孩子们自己写的文字，是吧，那肯定不一样， 而且他们的文字说句实话是真的是从内心里出来的， 那是他们生活的地方吗？ 对对，没有任何的粉饰，特别的纯真，特别的天然。那么从这个开始的话，就是说我们自己也有一种转变哈，实际上也是老乡教育了我们，那么让我们知道如何应该更加脚踏实地的去开展工作，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开展工作。 长城小站保护长城的活动在实践当中逐渐转型，他们发起了家住长城边项目，通过长城沿线学校助学来进行长城和文化的保护宣传工作。这个项目到现在已经取得了在长城沿线长期维护20多所学校的成就，这中间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张俊，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